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 第167集，浩气长存。殿上当即就乱作一团，监察御史们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好一会儿才让乱哄哄的场面稍微平静下来。万安还是没有吱声，仿佛完全忘记了自己身为首府的职责，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跟睡着了似的。若不是上朝前他曾开口说过话，别人几乎要以为他被下了哑药了。万通人也在当场，不过这种场合一般没有他开口说话的份儿。而且由于他的身份使然，如果贸然开口反倒会引起文臣反感，更惹来一些原本中立的人奋起反对。他对文官这种心理再了解不过，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也只能选择沉默。但他心里却已经将万安恨入了骨头，早知道这人会临阵退缩，他是绝对不会让对方好过的。万通狠狠地剜了对方的背影一眼，继而不停地向彭华使眼色。这种情况下，彭华不得不临时充当起引领万党继续将计划进行下去的职责，所以他又主动提出了给贵妃上谥号，追封其为孝康敬肃哲惠庄仁皇后。这一下子大家且顾不上反对废太子的事情，又要开始为了万氏到底该不该被追封为皇后而争论吵闹。刘健哪里还看不出来，今天哪是要追封万氏，分明是万党想要借着这个由头废太子呢。恐怕皇帝也早已知情，所以一言不发，在配合他们演戏。他与徐普相望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愠怒之意，当即也不管万事的事情，便准备开口反对太子之事。这时候大家便听到皇帝提高了声音道： 朕还没死，众卿吵嚷什么？ 众臣不得不纷纷跪下请罪，连刘健徐普刚要出口的话也只能咽了回去。怎么办？皇帝这一口必然是与废太子有关，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太子被废吗？难道太子最终还是逃不过这种命运吗？刘健等人心中焦急万分，却束手无策，他们总不能贸然打断皇帝的话吧。上回皇帝还会先征询内阁的意见，这次却连事先通知一声也没有，直接就让万党的人任意施为，只怕真是铁了心了。片刻的沉默之后，皇帝道： 太子并非长子，亦非嫡子，只因在他前面的两位兄长早夭，故而才轮到他册立为东宫。既然如此，论长排序也该是贵妃所出的长子才是。从这一点来说，贵妃既然诞下皇长子，追封为皇后并不为过。但卿等既然竭力反对，朕亦不愿眼见君臣失和，故而决定只废黜。 臣有本奏。 声音来自于众人身后，大殿之内寂寂无声，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便显得分外洪亮。所有人都惊愕地转身往后面看去，却见太和殿门口站着两个人，只因身影背逆光线，一时看不明晰，大家不得不眯起眼睛仔细端详。刘健和徐普却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几乎失声喊出对方的名字： 唐范。 是的，正是唐范。 昨夜万通在大兴的别庄被随州薛灵一干乔装改扮的锦衣卫闯入，杀了个措手不及。万通安插在那里的人手甚至没来得及出去通风报信，就通通被放倒了。在万通那名姬妾曼娘的指点下，随州他们在别庄前院一个地下仓库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关键到足以推翻眼下的局面。由于未曾走漏消息，万通仍旧对别庄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自然也不知道他自以为精心藏起来的杀手锏已经被随州等人翻找出来，并且在天色未亮之际就带了回来，直接交由唐范带入宫。唐范虽然赋闲在家，可毕竟还有官身在，又托庇于随州与汪直的从中运作，汪直甚至还去了太后那里说明一切前因后果，直接讨好懿旨，否则他断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来到太和殿门口。紧赶慢赶，总算赶在大朝会上出现，若能再早一点，或许还能避免先前的乱局，但总算还不算晚。 陛下，臣有本奏。 唐范走了进来，手里拽着一个瘦弱的少年，后者跌跌撞撞，神色惊慌。待众人看清对方面目时，不由都啊了一声，万通更是脸色大变。 唐瑞卿，你好大胆子，擅闯朝会，还敢挟持太子。 不知是谁呵斥出声，皇帝也皱起眉头。万通则大喊起来， 来人呐，护驾，将这乱臣贼子拿下，不论死活。 殿外闻声出现禁军侍卫的身影，唐范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朗声道， 陛下，各位大人，且看清楚了，此人不是太子， 快快将人拿下。 慢着。 皇帝说罢，眯起眼上下打量唐范带来的那个少年，若不细看，对方当真与太子长得一模一样，甚至连那稀疏的头发、额角的伤痕都分毫不差。但皇帝又知道，对方不是太子，因为太子从来没有露出过这样的表情。 此人是谁？ 回禀陛下，此人被万通私藏在大兴别庄，只怕是准备用来对太子不利的。 陛下，请勿听信唐范的胡言乱语，臣如何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了？ 万大人，证据确凿，这位假太子就活生生站在我眼前，他可以作证，你那别庄里的人也都可以作证。你若非另有所图，为何要找一个与太子相似的人，将他乔装改扮，甚至训练他的言行举止，使他与太子如此相似？ 唐范转向那少年，你自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少年自昨夜被随州等人捉住之后，早已一五一十将实情吐露。此人姓邱名平，本是川滇边界一户农家的儿子，因为逃荒到了青州，又碰巧遇上当时回乡探亲的万通。万通见他与太子有几分相似，就起了心思，将此人收到麾下，又让人教他读书识字，模仿太子举止，甚至将他的外表一点点改得更接近太子，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如今假太子浮出水面，万通到底怀着什么居心，也就昭然若揭了。饶是皇帝已经决意改立太子，听到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曲折迂回的隐情史，不由也勃然大怒。万通竟利用他对万氏的一腔深情，将皇帝当成傻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那头唐范讲完一切来龙去脉，微微笑道， 陛下，臣还要多谢元府大人，若非他及时提醒，暗示刘阁老又通知了臣，臣只怕还想不到其中关键，而陛下与诸位大人恐怕也会就此被万通蒙在鼓里， 听凭他为所欲为呢？试问一个居心叵测之人，又如何是真心为宗庙社稷着想？他不过是想借着改立太子的机会，为自己攫取富贵，甚至将皇位继承人当成傀儡掌控罢了。万通恨极，他万万没想到，到头来坏了自己好事的，竟然是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万安。难怪先前对方一直不吱声呢，感情是在这里等着。这等投机取巧、狼心狗肺之徒，他怎的就鬼迷心窍与之合作了？他双目通红，死死攥着拳头。他很想扑上去将唐范掐死，更想将万安力毙掌下。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那么做，因为那些都不是要紧的人物，就算杀了他们，自己也跑不了了。此时并没有人防备着他，因为按照规矩，虽勋贵亦不得带刀上殿，即便是武将参与大朝会，只要进了太和殿就得交出兵器。所以一个赤手空拳的万通，仅仅只是没牙的老虎。若要说万通收买了禁军侍卫，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本朝，想要通过宫变来篡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万通若有那份能耐，今日也就不必百般怂恿皇帝废太子了。但俗话说，狗急跳墙，一个穷途末路的人是压根不需要用任何常理来揣测的。在唐范说话的那短短一瞬之间，万通已经想得很明白了，自己利用皇帝对姐姐的喜爱来迫使他同意废太子，这对皇帝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一个企图混淆皇室血脉的人是最不容赦的，到时候就算皇帝不想杀他，太后和众臣也不会放过他，他最好的结局还是难逃一死。区别可能仅在于是菜市口问斩，还是赐毒酒死得体面一点罢了。这是万通绝对无法接受的，他还有无数珍宝财物尚未来得及挥霍，权力带来的滋味太过美好，早就习惯了荣华富贵的他，没法想象自己脑袋落地的情景。于是，他做出了此生最愚蠢、最追悔莫及的一个举动。在唐范那句“甚至将皇位继承人当成傀儡掌控罢了”的话还没说完之际，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唐范和他身边那个假太子身上之际，万通忽然动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坐在皇位之上的皇帝。他的动作很快，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只能看着他的身影飞掠上去。站在皇帝身边的司礼监内患甚至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准备挡在皇帝面前。但万通早就料到，他恶狠狠地一把将人推开，力道之大，让那内患直接猝不及防从旁边摔了下去。皇帝的表情微微扭曲，内心的害怕如实折射在脸上，但他的肢体动作却跟不上反应，完全不知所措，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朝自己扑过来。皇帝听见一声闷响，但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万通瞪大了眼睛，双手蓦地颓然垂落下来。紧接着，皇帝看见了对方胸口展露出来的剑矢，一剑穿心。皇帝看着万通在自己面前倒下，双目圆睁，死不瞑目，脑海依旧是一片空白。等到殿上嗡嗡作响，众人扑上前询问皇帝有无大碍，禁卫军将万通尸身拽起拖下，他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手心背上全是汗水，连单衣都湿透了。太和殿门口，随州放下弓箭，沉声道： 臣等救驾来迟，奸贼夜已伏诛，请陛下恕罪。 皇帝总算略略捡回属于九五之尊的威严。 还好广川及时赶到。 他话锋一转，指着李自省道： 将他也拿下。 李自省大惊失色，慌忙跪地求饶： 陛下饶命，臣与万通不是一伙的。 彭华、尹直等万党中人亦是脸色煞白。万通已死，这些人作用有限，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大局已定。唐范却没有空去观察那些人的反应，他的目光搜寻全场，面色忽然微微一变，将假太子丢给禁卫军，走过去问随州：梁方呢？死人不除，祸害甚大。万党等人肆无忌惮，其中也少不了梁方在背后出谋划策，操纵一切。随州摇摇头： 汪直去找他了。 此时一名身材干瘦的小黄门正走在前往宫门的路上，他低着头，脚步匆匆，年纪看上去很轻，顶多不过十七八，身量不高，放在宫中毫不起眼。这样的人宫里没有一百也有八十。纵然太和殿里发生了那样的变故，但一时半会儿还影响不到整座紫禁城的布防，其他各处的防卫巡视仍与平日差不多。西华门外的军士瞅见将要出宫的小黄门，像往常那样伸出手，小黄门则也态度稀松平常地解下腰牌递过去： 司设县呢，出宫做什么？ 军士拿出名簿登记他的名字，依照规矩询问了一声： 奉陈公公的命令出宫采买。 军士将腰牌还给他，小黄门谢过一声，便要继续往前走。 站住！ 身后有人厉声，小黄门听而不闻，连头都没有回。几乎是听见这声音的同时，他蓦地纵身而起，向前方掠去，速度变化之快，让一众军士看傻了眼。但比他更快的是身后急追上来的人。那小黄门听见耳边传来兵刃破空之声，身体不得不强行换了一个方向往旁边闪避，但那把刀好似早已料到他的意图，连他的前路也死死封住了。不得已，小黄门只能转手为攻，接下来自对方的攻击。他顺势往后扑去，抽出宫门旁边其中一名军士的佩刀，双方身形极快，眨眼之间就已经过了十数丈。令人吃惊的是，那小黄门虽然年纪轻轻，下盘功夫却丝毫不逊于他的对手。兵刃交接时铮然作响，旁人只看见刀影纵横，却几乎看不清他们的招数。 梁芳 瞅了个空隙，汪直一语道破他的身份： 你勾结白莲教，潜伏宫中一图不轨，如今万通业已伏诛，你还想负隅顽抗吗？识时务不如赶紧投降，陛下仁慈，还能留你一条命在。 那小黄门，或者说易容成小黄门的梁芳，冷笑一声，也不言语，手中刀势却更凌厉了几分，逼得汪直一时有些落于下风，不得不临时变招，变攻为守，一面不动声色仔细观察对方的空门。梁芳桀桀一笑，以完全不同于那张年轻面皮的声音道： 你的刀法都是我教出来的，凭你也想打赢我？ 话音方落，刀锋便在汪直肩膀上划了一刀。汪直身形晃也未晃，趁着这个机会直接趋上前，刀尖如流星般刺向梁芳的胸口。梁芳一惊，不得不往后飞退，但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办法再对对方形成步步进逼之势了。实际上梁芳压根就没想与汪直打，他更不会做像万通那样去胁迫皇帝的蠢事。在得知唐范带着假太子出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万党失败了，而万党肯定也会将他牵扯出来，所以 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出宫。只要出了这座紫禁城，他就是龙归大海，从此海阔天空，那些人再想找他，无异于大海捞针。所以梁方只想跑，不想打，打赢汪直甚至杀了汪直，对他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是汪直却是抱着势在必得的决心，一定要将他捉拿。在梁方飞身后退的同时，汪直也拔地而起，朝他扑了过去，手中绣春刀去准梁方周身露出的那一丝间隙。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肩伤的影响，依旧迅若闪电。这时候梁方的退路被一棵树挡住，如果他还要跑，就得变换身形，但这势必会使速度稍稍减缓片刻。高手过招，这片刻功夫足以改变许多事情。梁方瞅见了汪直嘴角的那一抹冷笑，他惊觉自己似乎陷入了对方一早算计好的陷阱，但他别无选择，只能侧开身形避开那棵树。就是现在，汪直眯起眼，手中绣春刀掷了出去，直接插入梁方的肩膀。后者惨叫一声，身形生生凝滞住，然后跌落下来。汪直趁此机会一跃上前，冲着对方后背心就是一掌拍去。梁方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再也无力逃跑和反击。若是他肯早一些走，不要抱着侥幸心理，留下来观望万通是否失败，指不定现在汪直也追不上他了。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如果人人都一早知道未来发生的事情，未来又会随之变化。所以人心机关算尽，也是万般枉然。梁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还没死，当然也没那么容易死，但现在生死已经不由得他了。汪直走过去， 还跑吗？怎么不跑了？ 他死死瞪着汪直，像是要将目光化作刀刃。 你别得意，你杀孽太多，迟早会跟我一样得到报应，等着瞧吧，新皇登基之后他也容不下你的。 哼，老子从来就不信有什么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真要有报应，你这龟孙子早800年前就该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贵妃身边那个宫女芙如正是得了你的命令才会去谋害太子的。 他将对方身上的刀抽出来，又引得梁方一声痛呼，血流如注。 梁公公，不妨实话告诉你吧，你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的野心太大，能力却又不足，简而言之就是太蠢，明白了吗？ 梁方身体抽搐，直翻白眼，也不知道是被疼的还是被气的。汪直当然不会杀他，还有许多秘密有待从梁方身上挖掘，譬如梁方到底是如何跟李子龙勾结上的，又譬如当年李子龙能上万寿山窥伺皇宫，是不是得了梁方之助。但这些已经无关紧要，充其量就是从宫中再捉点小鱼小虾，一切风波至此大体平复。在可以想见的有生之年，白莲教只怕再也不会有复苏的元气。至于数十年后，又会不会有人再借着白莲教的名义兴风作浪，那就不是他们这一代人所能关心的了。汪直抬头望去，天色已经大亮，远处东方微微露出的一丝鱼肚白，似乎寄托着某种寓意。宫门处一行人匆匆赶来，其中便有随州与唐范的身影。他微微舒了口气，这才感觉肩伤火辣辣的疼，但好在 一切都结束了。汪直想到了方才梁芳说的话，星皇登基之后，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现在仁慈的太子，会不会在未来变得与他父皇一样呢？谁知道呢？也许会，也许不会。他觉得，无论如何，总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绝火燃回春浩浩，红炉照破夜沉沉。不管黑夜如何漫长，黎明终将有到来的一刻。